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没人知道严君玉的感受，萧景琰在用目光一寸寸丈量他的小颜，从青年修长的脊背到已经长开的身量，甚至藏在盔甲下的身体，那目光几乎是带着重量和热度的。严君玉几乎一瞬间就红了脸，真没出息，仗也打过无数场了，被他一看就仿佛变回了他的小颜。那些在东宫的岁月都如云海般翻卷着在眼前展开，严君玉用尽全身力气才没有抬起眼睛来看他一眼。 陛下， 朱雀刚想提醒， 将士们都累了，先休息一下，晚上宫中设宴，好好犒劳大家。 虽然是晚宴，但其实从下午就开始了，将士们都在武英殿短暂休息，为了去参加等会儿的宴会卸甲换衣。严君玉正在换衣服，贺绮罗突然闯了进来，吓得他连忙躲避，魏如也躲个不停。 哎，你怎么哪儿都乱钻啊？去看你家于将军去。 切，又不是没看过。 贺绮罗手里还拿着一串荔枝包着吃，跳到桌子上坐着，还逗严君玉。 哎，行不行啊？怎么我看陛下连你名字都不念啊？是不是生气了？ 要你管，少爷当年在东宫当伴读的时候，你还是荣夫人呢，你还说我们，怎么刚刚自己也吓得跟个鹌鹑似的呢？ 魏如换了衣服出来，跟贺绮罗斗起嘴来。其实陛下那边的情况远远不如贺绮罗说的那样云淡风轻，至少在云岚这儿看来不是。封王的事他是知道的，只是东宫如今行人政，所以徐徐图之，也可能是在等枢密院那帮老宗亲们做出反应，毕竟天恒帝的历任可不止他一把。朝堂上的事撇开不讲，最重要的事其实在眼前。晚上饮宴显然会弄到很晚，云岚在明正殿跟着天恒帝把该推迟到明天的正事都过了一遍，正准备伺候他换衣服去午休，习惯性的 午膳摆在阳风阁吧。 阳风阁凉爽，离明正殿近，夏日帝王多在此起居，这种琐事君王是从来不出言的，这次却淡淡道： 我看玉溪宫的荷花就很好。 云岚是玲珑心肝，如何不懂。贺绮罗和魏如一面斗嘴一面往外走，幸好反应快，否则差点跟天子仪仗撞了个跟斗，连忙规规矩矩行礼。等过去了，问身边的小太监才知道天子驾幸玉溪宫，就在武英殿前头，问是什么事也不知道，只说在英华堂摆了午膳。好好的午膳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贺绮罗笑嘻嘻的道： 陛下不会是怕我们造反吧，所以亲自来盯着我们？ 谁没事盯着你啊，你别乱说话了，小心被御史知道，参不死你。 魏如虽然当初在东宫时也弄不懂什么谋略，不过相比贺绮罗已经是见过不少世面了，也知道御史的恐怖，所以还教育起他来。两人正说着话，只见宫女太监抬着食盒过来，领头一人正是云岚，她是认得魏如的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朝着魏如笑了笑。魏如猜不到的是，云岚一听玉溪宫的荷花就知道。被囚在金笼中的龙，虽然已经习惯了克制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但总归是想离他的小颜近一点。贺绮罗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，虽然历来回朝的将军都看管得严，但还是第一次这样被时时刻刻注意着，插翅也难逃。 来， 好的， 是啊，两大人了。 宫中饮宴排场非凡，别说贺绮罗了，就算身份尊贵的靖北侯于业和在宫中待过的魏如，也是第一次经过这样国宴的场合，还是座上宾， 真是鲜花锦簇，烈火烹油，灯光如海，将永明殿照得亮如白昼。山珍海味，珍馐美酒，歌舞自不必说，难得是金子万千，文臣武将齐聚，正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景象。一下子从粗犷苍凉的大漠到了这样繁华的宫中，着实让人眼花缭乱，神荡魂驰。难怪那么多名将最后都消磨在富贵乡里，实在是太难抵挡。相比名将，帝王就更难了。多少雄才大略的君王最后也沉溺享受，就连先庆德帝晚年也有不少奢侈浪费的享受，实在让人害怕。众将入席后，天恒帝才驾到，身后跟着一堆宗室王爷，显然下午是去枢密院了。贺绮罗这次行礼时趁机看了看他，见他看着宴席神色平常，仍然是皎皎如月，仿佛一切繁华都沾染不了他的身，略为安心。但他这一分神就发现一件事，颜君玉不见了。贺绮罗这下可急了，去找魏如，那傻子正和余叶喝酒，两个人倒是都挺正经，虽然也看歌舞，一个个目不斜视，乖巧得很，实在好笑。他抓着魏如问了两句，魏如云淡风轻。 哦，少爷说下午出去一下，等开席就回来，你别干着急了。 贺绮罗懒得理他，自己找了出去。出了永明殿，外面宫女内侍川流不息，他找不到人，只看到殿后有个庭院，远远闻见荷花香，大概是连着宫中花园的玉壶，还有个小格子，里面隐约有灯光。他是要去的，结果刚走了两步，被个女官笑着叫住了。 叶将军怎么不在席上呢？ 是在武英殿外遇到的那个女官，魏如怕她，贺绮罗机灵，虽然见她温婉貌美，但也隐约看出神色气度不是寻常女官，也有点怕她。况且武将在京中一定是要谨慎小心的，所以也不敢多说，知道。 我来找严将军。 啊，小严还有点事，等会儿就回来了。将军且去坐席，今日是庆功宴，不痛快一醉岂不可惜。 女官笑着把她送走了。贺绮罗回到席上，发现不但颜君玉没回来，连圣上都不见了。颜君玉是翻墙回来的，回京的将领不能随意走动，这是常识，但他得先去看看奶奶，还有许多人要见。其实说一句也没什么，但说一句总得是在开了第一句口之后的事。但萧景琰连他的名字也不叫，实在让人生气。他早从朱雀那里知道，严老夫人自从去年病了一场之后，不知怎么的忽然想通了，早早被接入宫中，就住在昔日明义皇后居住的宜春宫附近，也不算远。皇宫他是极熟的，找个机会就翻墙去见了。严老夫人头发全白了，看到严君玉又是高兴又是伤心，还怕他饿了，弄了许多东西来给他吃。严君玉本来回去路上是要去见见慎文的，想了想还是算了。慎文向来循规蹈矩，见他这样行事一定会大惊失色。何况有雨嫣然的事在前，现在武将们自己都怕，毕竟天恩难测。但严君玉知道雨嫣然是怎么回事，就像他知道萧景琰一定知道他翻墙出来在宫里四处跑的事。萧景琰不是世人畏惧中的那种喜怒无常的君王，只是皇权太重太吓人，以至于没人敢去了解他的本来面目。所以严君玉回到永明殿，一进去就被云岚截住了。云岚似乎比自己离宫时也温和许多，也许是因为危机都度过了，笑着让他在这儿等着。严君玉其实是不想等，不过他虽然天不怕地不怕，还是忐忑的。当初他不辞而别，走的时候虽然也有许多事挂怀，但终究心里是小看了边疆的险恶。这一番也经过了几次生死关头，沙漠那次完全是靠运气扛过来的，自己想想都后怕。萧景琰一定也知道。严君玉站在湖边的格子里，越想越觉得他一定是在跟自己生气，因为自己险些死在边疆，差点回不来了。 自己当初可是答应过他的。但东宫的小严大人跟着洛恒别的没学到，倒打一耙是学了个十成十。何况今天翻墙本来就不开心，在格子里等久了，想到萧景琰可能在生自己气，索性自己也生起气来。湖边夜风凉，开了半湖荷花，月光照得波光粼粼。严君玉终于等到太监高声通报，宫中的琉璃宫灯又亮又大，照见路边的合欢树下垂下累累花枝，在月光下穿花拂柳而来，像梦中的场景。他今天在太和殿的那身白色龙袍就很好看，严君玉知道为什么大喜的日子他却穿得素净。幽燕这一场大战，光是阵亡就有20余万，境北第二批回京的不只有要封王封侯的将军，还带着战死士兵的尸身，大部分连骨灰也回不来。只有累累的军牌，黑铁上刻着名字，不过2两重，送回家乡，父母凭军牌每年年末去领抚恤金，士兵五斗，民夫减半，年节下不至于饿死一家人，这就是一条性命的价值了。运军牌的车就在队伍最末，压的车辙那样深，贺绮罗不敢看，只有他和余业去看过，都是境北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儿郎。父母妻儿等着回家的人重重地堆在箱子里，他们俩谁也没说一句话。进京的时候下了一路的雨，到太和殿才云收雨霁。都说是将士英魂跟着回京，见到圣上英明才释怀，钦天监的送圣词可能都想好了，等到秋后祭天就能派上用场。这次的惨胜给百姓留下的刻骨伤口，整个大周的痛楚普天之下也只有一个人能抚平。他知道，所以穿白，这责任多沉重。太和殿的阳光那样耀眼，文武百官都是笑脸，连魏如跟贺绮罗都跟着高兴起来，只有天子仍然担负着一切责任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